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二十二集，九八八制作。 你系梅家族嘅主事，永远系主事。你要保护梅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师，主师系咩嚟噶？ 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二十二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？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，拒绝我。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依然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伟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心悲愁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我曾经听爸爸讲过极阴之人的故事，他还说如果极阴之人可以找到一个极阳之人结婚的话，生出来的 BB 一定王家族。 你是极阳之人， 你越来越聪明，所谓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就是我保住你条命的同时，亦都达到目的，坐上主师的位 置。那既然个 BB 是你的，为什么咁狠心用魔法架空杀我和 BB？ 我妒忌谷明，我要杀的人是他，想杀你的人是阿雪。你流产死在树是天意。 龚世章，你不是人。 阿雪， 我怕你心软，我现在放心了，我会全心全意做你背后的女人。 你们两个是不是人来的？ 谷明， 还有我，你们有没有听我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？ 你未免太高估你自己了。哎呀， 我这么急赶来不是想跟你交手，而是想救阿萧，救你们。 废话，你是怕我和世昌联手对付你的吧？ 萧头有超能力啊。 今天怎样计算到我们会输给你？ 我计算到要死那个不是阿萧，是你们啊。 笑声这么熟的， 怎么是毛龙之大哥的？ 毛龙之 不可能，我们看着火化的。 快点开，大家有没有事啊？ 萧 头，我送你医院先。 萧萧就晕了， 咪住，一定是他扮大哥把声来吓我们，趁他晕了杀了他。 你们不要乱来啊。 不要逼我出手啊！杨露， 世昌， 我要想搞清楚件事，送阿萧去医院先。 你想怎样？ 我在医院啊，我 BB 有没有事啊？ 没，一切正常。 世昌他没有人性的，我以为的 BB 是哨牙强的，所以他才那么狠心杀我们，但是原来 我已经知道了。是的，你还记不记得世昌走了之后房间里发生的事？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白影，之前我还以为是世昌的背影，原来不是。跟着我仿佛听到台里面的 BB 跟我说，妈咪，你不可以放弃我，我会跟你并肩作战。 并肩作战？ 嗯。 之后你又怎会走出来的？ 道门被炸开，那不是你救我的吗？ 是， 我叫咗阿斯里陪你，佢好快就会到噶啦。 少棠， 嗯， 你系咪有啲咩事瞒住我？ 你放心啦，我同阿斯都会保护你。 我要翻慕容家，我使枪要拆造屋改风水，我唔可以俾你咁做噶。 你一向都唔信风水噶， 我开始信。 啊 少棠已经插手理我哋嘅事咩？佢已经过界，我哋再唔还击，就会俾佢乘虚而入。唔好忘记，妈妈可能系佢杀嘅。 件事越嚟越复杂，慕容谦究竟系死咗定未死？ 所有人都睇住佢火化，点可能未死？我觉得系有人专登扮大哥把声嚟扰乱我哋，魔法自怕就俾人扰乱心神，我哋唔好上当啊！ 如果你所讲嘅系事实，咁就话司马魔法可能会比慕容魔法更胜一筹。 唔会啩？ 你仲记唔记得隔空杀人件事？阿少棠谷明都冇事，偏偏呢个时候司马少棠就出现，究竟佢葫芦入边买咩药？ 正所谓家祸万事兴，家衰口不停，为名为利勾心斗角，慕容家族一直喺风风雨雨中，又点可能平静啊？咁多差疑，你哋个心唔攰嘅咩？ 你冇品，偷听我哋讲嘢。 隔空杀又何止冇品，仲好冷血添。 你 俾司马少棠洗过脑，讲嘢都唔同啲啊！ 昌少、阿雪，你哋不仁，我唔会不义。我哋乜嘢都冇做过，司马少棠更加唔系你哋所讲咁。佢有超能力，佢计算到慕容家族即将面临一场转变。 当然，呢一树嘅一切都会变得现代化。 所谓嘅转变系大祸临头啊！ 你悭翻啲口水啦，我哋系唔会俾你吓到噶。慕容魔法一向比司马魔法更胜一筹，凭我同细昌嘅力量。十个司马少棠都唔够死， 你的手有啲震啊！ 唔关你事， 张少，司马少棠想单独同你倾。 司马少棠要见我， 是我想单独同你倾下先。 你同我仲有咩好倾？ 由你想杀我嗰刻开始，本来冇，但为咗阿雪， 佢系利用你嚟激我，佢当你系水泡嘅啫。一切都系因为我，对唔住。 我谂你唔会阻我意思。我当然好清楚自己嘅身份，撇开所有嘅恩怨唔讲，我想同你倾下阿雪嘅问题。 阿雪有咩问题？ 佢手咁震，即系话佢嘅病已经严重咗啦。 佢有咩病？ 情绪病令到他练魔法的时候走火入魔。 走火入魔？ 你用魔法对付我？ 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走火入魔？ 走火入魔？ 你当了我是阿少，如果我不用心魔大法制止你，我死了了。 昌少，昌少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讲嘢？ 我听着。你凭什么说阿雪走火入魔？ 坦白说，我暗恋了阿雪很多年，我无德无能，阿雪咁好条件又点可能注意到我？我只可以默默咁守住佢。 你真系傻， 感情本来就系唔理智啊！你都系为咗阿雪，狠心杀少少姐同自己嘅 B B 啊！ 你都知唔少嘢， 系我系知好多嘢，就系因为对你太忠心，所以俾你利用。你宣布同少少姐结婚嗰日，佢同时知道自己嘅身世。在双重打击之下，他一时无从发泄。我记得当晚他走在石屋，想着用魔法来发泄心中的悲痛，怎知 石屋里面黑妈妈怎会有声的？是不是我听错呢？真的有人在石屋啊，叫得那么惨，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把声有点像鼠小姐。不是了，都是拍门问下先。鼠小姐，雪小姐，你是不是在石屋里面啊？没声气的。雪小姐，你没事了吗？我是小玲啊。 唔用笑，你去死啦！我杀咗慕容笑，我杀咗慕容笑。 第一次我唔知道佢系走火入魔，我以为佢受刺激过度先认错人。我为咗唔想佢受到伤害，我偷偷帮佢埋尸。 金青衣 亦都系慕容笑所杀。 你有冇见到阿璇啊？ 佢应该喺呢石屋嗰边。 石屋咁远，唔系咁夜，仲走去连波法系嘛？咁嘅心情，走火入魔点算啊？ 走火入魔？ 冇，我系话单单阿璇集中唔到精神啫，听咗就算啦。我过去睇下佢。 不如我陪你啊？ 唔使，我会叫琴长老陪我。你翻去洗窗嗰边啦。 哦。 璇。雪是我啊，雪啊，妈妈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人生真的这么无奈，你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会舒服一点的。感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他不珍惜你是他没福气的。雪啊，你影响我好不好？你再不开门，我拿锁匙开的了。你这么夜还练魔法？你喜欢有个人在沉睡，你看我，我不会有你的人，你做什么这么恶对我？你这个年纪好难看啊，雪。 你想死了吗？ 我死不死你，放下，我不是。 看到吗？ 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 不是真的， 不是真的， 我还生勾勾地站在树， 不是真的， 还想不想看下去？有个痴情种傻到帮你埋尸吧。 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 高明他真的愚蠢，埋咗青姑姐条尸，仲周围揾你担心你，你晕咗大晒噶，醒翻乜都唔记得晒，仲夹硬推个罪名俾你。 你讲假啦！你讲假啦！ 我爱晒妈妈， 呢情绪失控。如果唔系谷明偷偷地将啲镇静剂放落你个果汁度俾你饮，帮你控制你嘅情绪，咁就真系死得人多啦。 我冇杀妈妈， 小玲系你杀嘅，青姑姐都系你杀，你杀咗自己嘅妈妈，仲口口声声赖我。 唔系噶，我冇，好锡妈妈，好锡妈妈。 你净系锡你自己，你憎青姑姐呃你咁多年，喺你眼中你只有你自己，你小气，你自私。 佢啱啱醒翻，一直口噏噏，眼定定。到底发生咩事啊？ 我迟啲同你讲，我入去睇阿雪先。你高明，阿雪未必想见你。 我担心佢，俾我望下佢啊。 唔得，你已经唔系慕容家族嘅人。 我冇杀人，我冇杀妈妈。 雪， 我好爱妈妈。 雪， 妈妈。你睇我，我冇杀你噶，我冇啊！你咪好地地咁企喺树啦，妈 妈， 我系细窗啊，雪。 细窗，你真系细窗啊？ 到底发生咩事啊？你点解晕咗喺花园度嘅？ 发生咩事？点解晕喺花园？ 你系咪见过慕容氏？ 我冇杀人啊！我冇杀妈妈，你冇俾我啊！我冇啊！我冇啊！你冇 见过慕容氏？ 我冇杀妈妈，我唔会杀妈妈嘅，我唔会，我唔想嘅。 我知。 我阻止唔到啊！ 阿叔， 成屋道门打开咗冇人嘅。 爷妈妈嚟呢处揾阿叔，你眼中仲有冇我同 B B 嘅？嗯？唔系瞓紧觉嘅咩？ 你头先够陪喺我身边，做个好老公、好爸爸啦。乜原来做戏嘅咋？ 你知道阿叔喺边嘅，系咪？ 我刚才发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个癫婆由呢树跳了落山崖。 我低估了你，估不到你心咁狠毒。 比不上你，连亲生仔都不放过，这个世界上有因果的。你们三番四次要我死，我要保护我的仔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了。 你要保护你自己才吧，慕容谦。 慕容谦， 司马之堂果然厉害，超能果然犀利啊！ 唔够你高招，安排自己轮回转世。 轮回转世， 魔法世家第22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绍、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谦、朱广威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司马少棠、郑其元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。敬请留意第23集完结篇的播出。